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想忘记。

寂寞侵犯一遍一遍天空，画着长长的思念。你的天空可有悬着占据一夜一夜天空，藏着深深的思念。我们天空何时才能整一片？寂寞嬉笑一年一年天空，叠着层层的思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崎岖多少坎坷途，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。我的爱藏不住，任凭时间无情的摆布。我不怕痛，不怕输，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。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，一切都

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每一天，把